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11集，相亲相爱。就在这时，远处黑风城的城头传来了连绵不绝的嚎叫声，随后其他三处同样的联络响箭上了天空。黑色的焰火在空中停留的时间很长，带着一种硝烟的味道。片刻之后，四周围传来了滚滚马蹄声，远处的地平线上已经可以看到一条长的几乎看不到边际的黑线朝这里迅速移动过来。 欧阳动作越来越快了。 怎么回事？ 这个信号的意思就是都眯着不要动，赵家军有重要的行动，所有关卡、关道、驿站、客栈统统暂时关闭，等待命令。 果然，就见栈道里的客人们都一脸疑惑地回去了，尤其是耶律齐和李锦，他们都狐疑地看着外边。展昭和白玉堂回头，就见此时已经可以看到一马当先的欧阳少征的先锋营了。没多久，欧阳少征已经到了跟前，一把拽住疯丫头。跑疯了的黄骠马边打响鼻边踹地，撒着欢，毛都炸开了。又等了一会儿，邹良也到了，他西路离这边挺近，有些不解地看龙桥广，显然不知道他刚出门没多久就放大招是要干嘛。之后赵普也到了，还不负众望地带来了他的军师。展昭和白玉堂赶紧带着公孙去客栈治阿夏尔。贺一航是一贯的断后守黑风城的，没来到时候会有影卫给他送信。外边龙桥广跟赵普、邹良、欧阳少征说了一下刚才从阿夏尔那里听到的，邹良的眼神就变了。欧阳一把拽住要进鬼海的邹良。 等等， 你给我站住，没我命令不准进去。 邹良显然不甘愿，但他从小就听赵普的，而且军令不可违，他也只好忍耐。赵普进客栈去看阿夏尔，欧阳和龙桥广一人一边搭着邹良的肩膀跟他砍。 好事儿啊。 就是， 说不定你爹和林业火的爹都没死， 而且听着这俩明显是一派的。 要不然你也别犟了，跟展昭他们去趟魔鬼城吧。 就是啊，林业火没准还不知道， 一起查清楚比较好。 邹良被两人拽得左右直晃，不过心情显然好了不少。楼上从窗户里望下来的展昭和白玉堂也看到了下边的情况，这的确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先不说邹良和林业火的父辈是否友好，但如果真的有人存活下来，那简直是奇迹。多年之后父子重逢，母子团圆，那简直是再好不过。公孙给阿夏尔治疗，同时对他背上的毒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种毒还真的是需要娃娃骨才能治，如果不是第一时间塞进了娃娃骨，可能我也救不了他了。 公孙摸着下巴感慨，小四子在一旁扒着他的腿点头。小四子此时心情特别好，他正在想他爹，他爹就来了。赵普又跟阿夏尔聊了一下，问了一下具体情况之后，走到了展昭和白玉堂身边。 你准备怎么做？ 如果里边真的有宋军，情况就两样了。 白玉堂望着远处看起来和周遭大漠没区别的鬼海。 如果林业火真是杀妖，我们要进去就一定需要他带路。 赵普点头，摸着下巴，随后坏笑了起来。众人都看着他的表情，预感有人要倒霉。 野驴和李家人都在是吗？ 展昭和白玉堂点点头，指了指隔壁。 轩辕破也在， 那个太监国家太小，不带他玩。 说完，赵普拍了拍展昭和白玉堂的肩膀。 你俩把乔广给我留下，带着邹良继续去火凤堂找林业火聊聊，他应该肯来带路。另外你俩帮我看着邹良，别让他偷偷溜到鬼海里去。 展昭和白玉堂点头，然后有些好奇地问赵普， 那你想干嘛？ 哼，我忽悠人去。 阿夏儿，我一会儿派人给你送回家，你告诉你爹让他别派人进鬼海，这事儿没半点便宜可占，我就带辽和西夏一起玩玩，不过你爹要是真的感兴趣，我不介意他插一脚。 阿夏儿一个劲儿摇头，心说他再不去鬼海了才不趟这浑水。于是众人分头行动，展昭和白玉堂依然带着阴侯、天尊、小四子，拽上有些别扭但又似乎已经没那么别扭了的邹良，赶往魔鬼城。邹良走的时候，一贯跟着他的几只狼被展昭发现了，最后在展昭的要求下，邹良把赛乐叫来了，结果就是展昭搂着赛乐蹭了好一会儿，还说介绍小五给他认识，可惜小五被留在黑风城里了。赛乐瞧着展昭的眼神颇复杂，被他搓扁揉圆一通折腾却是没跑，这一点倒是令邹良很不解，赛乐以前最烦人家摸他或者拍他，这次展昭拿他不是当狗而是当小四子那么搓揉，他竟然没跑。 展昭果然是非比寻常的存在，身为一只猫，不止纵容耗子，还收服了狼，不是一般的强啊。 展昭等人快马加鞭赶往魔鬼城，距离并不远，一路的关卡都处于待命的状态，果然赵普那几枚联络信号比什么都管用，这三不管地界所有的关隘客栈全部暂时关闭，并将急需要通关的相关人员进行了登记。众人到了关口，邹良摸出军牌，关卡开门放行，除了最后一个路口，远处已经可以看到巡山。大漠的地势一直是平坦的，一望无际，但是魔鬼城的地界却是山石林立，一座一座高耸的石头山就像一座一座的墙，将魔鬼城与外界隔绝开，保护着里边那一片地下水资源丰富、花开遍地、绿树成荫的人间乐土。魔鬼城外有火凤堂的人，一眼看到一只马队过来，转眼就到了门口，等马停下，展昭等人下马。 我们找林业火，是黑风城来的。 门卫刚想进去禀报，就听到一嗓门传来： 景儿。 还坐在展昭身前那个袋子里打瞌睡的小四子腾的就醒过来了，还没闹明白呢就开始叫： 小梁子。 展昭将小四子放下来，众人再看，就见高耸入云的城门上面忽然刷啦一声飞出个小孩，后边还有人在喊让他慢点，但是话没说完，小梁子已经一跃跳到了众人的眼前，接过飞扑过来的小四子就转圈，小四子都快让萧梁转飞起来了。 景儿， 小梁子， 想我们？ 想。 小梁子仰脸咧着嘴笑， 我也想。 众人默默看着俩小孩相亲相爱转圈圈，突然开始反省，如果世上的大人都跟这俩小孩似的那么坦白简单，估计就不会有那么多恩怨情仇是是非非了吧。魔鬼城的城门打开，一个白发的老头走了出来，正是柳寒星。众人和柳寒星都认识，相互问候。柳寒星身后素清也跑了出来，素清和邹良算是相当熟了，上来就说见到了阿米尔，有些事儿要告诉大家。而展昭等人都惊讶，告诉众人，这么巧他们捡到了阿夏尔，也是从天而降。素清觉得情况可疑，就带着众人进城，赶往火凤堂去跟林业火详谈。跟着柳寒星走进了魔鬼城，刚进城门就见天尊和阴侯闪进了一旁的铺子，动作那叫一个快。展昭和白玉堂面面相觑，邹良也有些不解，小四子跟萧良手拉手正走着，好奇地看着魔鬼城里的景致。 尊尊和莹莹去买东西吗？ 他俩有经验了吗？ 小梁子随口嘟囔了一句，拉着小四子逛街。展昭望着魔鬼城内的建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这城市的地面都是淡黄色的细沙粒，四周围都是十分少见的土石结构，一座一座的土石混合墙有着好看的纹路和温暖的颜色。 墙上爬满了藤蔓植物，碧绿的枝蔓和各色的花朵开得艳丽，与外界的荒芜形成了鲜明对比。楼房都挺高的，好几层，屋顶一样是种满了花朵，楼上都有窗户，好多人家探头往外望，见到有外乡人来好奇不已。街道两边商铺不少，都是卖些吃穿用度的东西，一眼望去好多水果还有酒。展昭头一次见这么卖酒的，一大桶一大桶的往外卖，街上买酒的人都是踹着桶边滚边走，十分有趣。水果好多他都没见过，葡萄最多，一眼望过去，紫的绿的黄的奶白的，大串大串，而且个头也大。另外商铺里的布匹也是颜色鲜艳，街上的姑娘小伙们都穿得花枝招展的。白玉堂看着一朵花一朵花一样从身边飘过的男男女女们，忍不住腹诽， 难怪林业活的品味这么浮夸，原来是地方传统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